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10。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果儿 VC 的《日落》，这是一首不急不慢的歌，非常适合夕阳西下时的心境。果儿 VC 把他们对于生活的那份热爱和向往全部融入到这首新歌里，在听的过程中，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那个追着夕阳奔跑的人，哪怕你知道会被夕阳抛弃，也要一往无前，冲到所有人的最前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第一个赶上黎明。 孤落的时辰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也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了，久违的花香在路上，离开的姑娘叫远方，阳光下金色的烧毁的梦。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9。 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木马的《旧城之王》。歌曲呈现的是木马现阶段的创作心态，很直接，很慵懒，很松弛。在复杂喧嚣的时代环境里，木马卸下了沉重的骄傲，化身为旧城之王，用自己的方式守望过去，跟当下对峙。时代很潦草，不太关心了，是歌词的中心句，乍一听有点消极。我理解的是，木马想要告诉你，在这个潦草时代，与其关心那些跟自己无关的事，倒不如多关心一下自己。换句话说，世事无常，不必活得太紧张。 嘿，旧城之王，不嫌爱上但见你早纵身一跳，往昔已混沌，明日未思 大象没有眼泪，可是却想要流泪。我们没有解药，只好猛喝糖浆。举头三尺，有神明在围绕。可是有谁？洗澡，心情大好。身无一物，所以奔跑。像个千里，流言烦扰。时代很潦草，不太过。山河花之路，人们都在浪费，也没有什么方向。此去遨游，任你继续繁华。打破窗户，呼呼呼呼呼呼呼， 正好跳。城之王，年少轻狂。她是仙女，一身相许。星傍月裂，宠而不闻。七年长相依，转眼就忘记。大象没有眼泪，可是却想要流泪。我们没有解药，只好猛喝糖浆。举头三尺，有神明在围绕。可是有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听到呼唤之声。 今晚闯荡四顾，绝世荷花之路，人们都在浪费，也没有什么力量。繁华梦中老虎，呼呼呼呼呼呼呼， 谁说叫我 江河。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您这里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47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10位果儿 VC 日落，第9位木马旧城之王。这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榜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单曲。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 本周榜第8位新歌上榜，来自胡夏的炸弹诗。胡夏的音乐里从来不缺少年感，缺的是那种轻快活泼还略带俏皮的小心思，这首歌弥补了这个缺憾，把年少时写的诗比作温柔炸弹，好像回到了那个懵懵懂懂的年纪。爱上谁你就变成诗人，每一个跟他有关的字儿都洋溢着好奇和心动。跟随胡夏重返18岁，你会发现原来青春是那么的妙不可言呢。 爱慕丰满，追不上单恋的骨感，情歌与满腔填不满渴望，只有所思自然到了，也有所想，你是书写明天的灵感，我写唱，情字难舍，爱字难放。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你的名字呀。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7。 本周榜第7位来自理想，得了吧张小姐。张小姐是理想虚构的一个人物，并不特指某个人，那这也正是歌曲最可怕的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张小姐就在你身边，甚至就是你自己。他经常幻想可以逃离这个世界，渴望在沉闷中换一口气，但又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要坚强。爱幻想是女孩的天性，用幻想拯救你的不开心。祝愿每一个张小姐都能好好的。 2016年夏天，你渲染抽烟，还以为可以获得快乐，像童年。为一点特别，把姿势反复拿捏，严肃上拍杂志封面。2018年间歇，你染上失眠，入夜后读小说读到快有幻觉，多有趣情节在现实都不明显，靠着重演思绪还在腰间，多相似人海中隐秘太富有，拥挤的空气再多带些一口，地铁隧道长壁望不完的石头，那时候张小姐你有话没有，那时候张小姐你有话没有，忽然很拼命才 失眠，幻想未飘落晴天，没遇到风铃渡口那一面。多少次人海中有你的浮游，拥挤的空气在躲在谁口，地铁隧道墙壁望不完的石头，那时候长笑街里有我没有，那时候长笑街里有我没有，想念人走的前夕年末日尽头，在一本马斯上起来的时候松开你的手。多少次人海中隐秘的浮游，拥挤的空气在躲在谁口，地铁隧道墙壁望不完的石头，那时候长笑街里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满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6。 本周榜第六位新歌上榜来自邓紫棋，岩石里的花。邓紫棋的童话三部曲终于迎来了最终篇，岩石里的花就是第三部睡皇后的第一首单曲，虽然是情歌主题，却也反映了邓紫棋在爱情之外坚强面对人生的勇气。从出道开始，邓紫棋一直默默承受着质疑和争议，所以她把自己比作是开在岩石里的花，哪怕风吹雨打也能绝处逢生，在爱的洗礼下开出最绚烂的花朵。 当爱还在温室里酝酿，当眼里只有彼此的脸庞，以为来日方长，最天真的孩子一样，曾以为抱紧我那双肩膀会永远在身旁。时间像最汹涌的巨浪，我们在悬崖上寸步也艰难，就睡一场。岩石里的花会开，离开的你会回来，黑夜在漫长，眼泪在流淌，紧握你的双手却不放。岩石里的花会开，倔强的我会等待，无悔的等待，却我对你无声的告白。像沉入不见底的海洋，烦恼世界里的潮落潮涨与我同样无关，倔强是不被理解的勇敢，当世界一遍遍劝我投降，我却不曾绝望。思念像背着断 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上午本市北风比较明显，下午风力减弱。虽然今天白天天气晴朗，但是在冷空气的作用下，气温大幅下降。预计午后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只在零度左右徘徊。天气寒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及文化活动方面。2019年1月5号，韩美林生肖艺术大展将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幕。中国邮政集团推出猪年生肖邮票及亥年生肖特种邮票同步发行。这次展览以韩美林的生肖艺术为核心，展品涉及绘画、书法、雕塑、陶瓷、紫砂、木雕、铁艺和民间工艺等等。创意三山五园数字文化体验展在五棵松华西 Life 篮球公园开幕，展览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把历史文化和科技手段相结合，通过空间艺术装置、多媒体数字影像以及虚拟现实沉浸空间等形式，向观众全方位地展示三山五园深厚的人文历史内涵。近日，晋上彝中韩油画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东展厅开幕。这次展览展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晋上彝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韩的油画作品，展品涵盖了他们半个多世纪所画的人物肖像、风景写生、创作或创作草图。多家机构合力打造的第15次全民时尚艺术体验日活动昨天在团结湖大厦举办。在持续一整天的文化体验项目中，既包括摄影大师评片、素描、国学书法、围棋、瑜伽、歌剧等多种体验，也有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木偶剧体验、成为手工匠人手工制作、偷得浮生半日闲陶艺体验等20多种丰富的时尚艺术体验项目。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朝阳北路大悦城门前东西双方向，青年路、四季星河西路、高碑店北路、兴隆西街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亿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欢迎您接着收听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2018年第47期的榜单。上一节带来的是第47期第8位新歌上榜胡夏的《炸弹师》。第7位，理想的得了吧张小姐，邓紫棋《岩石里的花》新歌上榜，排名本周第6。这一节您将听到第5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Fight。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 本周榜第五位来自谭维维和满舒克的《哦乖》，这首歌出自窦唯1994年推出的专辑《黑梦》，在当年也算是一首现象级的音乐作品。一方面因为窦唯在音乐里加入了嘻哈的元素，这在当年的内地歌坛非常少见；另外一方面，歌曲站在一个孩子的角度，呈现出两代人思想观念的碰撞。对于年轻一点的朋友，窦唯的音乐他们可能不太了解，他们喜欢新生偶像。谭维维和满舒克用全新的方式把窦唯和这首20年前的歌带到他们面前，你会发现歌曲里探讨的问题在当下依旧有现实意义。老歌新唱就是传承的力量。 爸爸妈妈，你们可曾原谅他，原谅他总是不爱多说话，也不说有什么想法。爸爸妈妈，谁也不能离开他，哦乖，听话乖。 没有一个人感到温暖的家，从来都是担心和从来都是害怕，还要我去顺从你们，还要我乖乖听话，都说那是儿女对父母的报答。你们说不管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学会接受，不要说什么什么废话。站在一旁默默说爸爸爸爸你不要把，胆战心惊默默说妈妈妈妈你不要把。没有能力去维护完整的家，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我那无可又奈何的爸爸，我那可爱又可怜的妈妈，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被迫接受你的错，我的梦，好难过，对自己说，这一切无所谓。 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4。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陈敏，远方，沉默的远方。最近新学了一个词儿叫远方饥渴症，你在网上搜远方，铺天盖地的鸡汤美文，轻轻松松都是十万加，年轻人很买账。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远方已经不再是探索未知的追求，而是一种逃避当下的理由。远方没有错，就像陈敏唱的那样，它是沉默的，只是有人把它理解错了。随随便便上路的人只会更迷茫，用双脚去丈量生活，远方就会带给你力量。 翻过冬夜留在春天，与整个世界或许只是一次擦肩，唱一首歌怀念什么，还是期盼着下一个相遇的起点。远方，沉默的远方，一路上为谁感动，为谁忧伤，我听见自由的风浪，带一起流浪。 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3。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出道15年，王心凌已经推出了12张完整的录音室唱片，在同期出道的偶像歌手里，这个数量是非常的高产，但是依旧给人一种好像很久没有新作品的错觉。事实上，王心凌一直在尝试转型，她希望彻底摆脱甜美的标签，结果却适得其反。这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让他找到了新方向，一方面歌曲保留了他率真甜美的一面，另外一方面在陈珊妮的加持下又增添了一些成熟知性的意味。但愿这一次他能彻底翻身，然后走得更远。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内心的渴望你对理想快乐着，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傻脸，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祖宗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第47期战马榜的榜单。 回顾上一节，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谭维维满舒克哦乖，第四位陈敏远方沉默的远方，第三位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最后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wo。 本周榜的第二位来自马赛克的《霓虹甜心》。当下可能再也找不出这样一支乐队能把复古做得像马赛克这样极致。他们就像一台时间机器，带着你在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腾云驾雾。其实马赛克最初的音乐形式并不是 disco， 后来转型是因为主唱夏颖的童年记忆。他是厂矿子弟，工厂里有一个工人俱乐部，工人们下了班在俱乐部里跳的都是 disco， 这也是80年代中国青年的集体风貌。当下正好是一个复古回潮的时代，马赛克将 disco 从记忆里带出来，恰恰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艺术行为。所以复古和摩登的界限在哪儿呢？还真说不清。 Number one， 本周榜第一位来自马帮乐队的彩调，广西彩调混搭牙买加雷鬼。马帮乐队再次证明了什么叫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且这已经不是马帮第一次唱彩调了，之前还有一首是地道的彩调山歌。这样的乐队非常容易走出国门，因为古老的东方文化自身就带有一种魔力。对于中国的听众，马帮的音乐也能让我们更了解西南文化。恭喜马帮乐队彩调上榜五周，本周获得冠军。 十七十八呀，广西嘞，丢了个颜良哦，丢了我子嘞，丢了颜良啃牙尖嘞，丢了个次子哦，守寡子嘞。唱个家乡的彩调，改改梦想啊！唱个飞， 嗨， 我们一起 唱起来呀！